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歡迎大家收看禮拜一晚的熱血大球場啦，車身窩裡馬後炮啊，繼續為大家主持節目有我小弟 Anthony 啦，咁啊數過有阿近啦，同埋沙比嘅，咁其實都少不免會談及嘅大戰啦嚇，曼城對阿仙奴啦，咁啊會高呼下英超啊、西甲啊，咁啊仲有意甲嗰方面咧都打咗唔少比賽，咁啊德甲就要再等多個禮拜先係開工啊，咁其實都有唔少熱身賽打嘅，譬如張稀哲就應為和夫斯堡上陣啦，咁啊評價都好似係唔錯嘅，咁一路都。希望有更多中國隊的球員可以闖進歐洲的各大聯賽，因為你數一數翻，其實而家譬如日本隊、南韓隊，真係亞洲列強的時候，佢哋真係有好多球員係喺各大聯賽佔住一個主力的位置嘅。咁亦都祝福張稀哲啦嚇，雖然佢今屆就中國隊咧打得好嘅成績上啊，咁佢雖然冇入選，但係祝福佢喺德甲嗰方面嘅前途啦。咁我哋不如就先講英超嗰邊嘅比賽先，咁啊高呼一下今個禮拜都打咗啲比賽，咁我 cut 多咗下面嗰兩場咧，已經係上一輪㗎啦。咁禮拜六即係17號啦，咁踢咗就利物浦堅輸喎三比，維拉就主場0-2輸俾利記啦，咁搬嚟主場2-3就輸俾水晶宮嘅，里斯特城主場0-1輸俾史沃城 ，QPR 又0-2輸俾曼聯啦，史雲斯主場0-5咧輸俾車仔，熱刺主場2-1就贏新特蘭啦，紐卡素主場1-2輸俾呢個修咸。咁啊，再睇翻前面就系韦斯咸主场3-0赢后城，咁啊，仲有就曼城主场0-2输俾阿仙奴啦。咁啊，睇翻其实就主场嘅球队唔系好威，今个礼拜啊嘛，嗱，曼城主场输啦，咁啊，里斯特城 QPR 史云斯啊主场一球都入唔到，兼且输波啊，咁啊，纽卡素主场都系1-2输俾修咸顿啊。咁我哋去埋嗰个积分榜先，咁。因為就曼城失分啦，其實已經係俾車仔拋離五分之多嘅，咁啊車仔52分啦，曼城就47，咁啊再數落去爭五分就係修咸頓42分啦，曼聯40，阿仙奴39，熱刺37，咁啊再數落去就係維斯咸繼續 OK 啊36，咁第八位就利物浦啦嚇35分。其實就沙比有冇發現，其實英超咧？已經係開始慢慢咧係分層啦， 係啊， 咁你睇下第八位嘅嗱，慢慢史雲斯同利物浦呢個就係一個分界線， 一個五分啦， 嚇利物浦就35，史雲斯30，其實呢度咧你已經睇到。開始爭歐賽，由第三位至到第八位就爭歐賽， 跟住冠亞軍就同第三開始有個斷層喺度咯。 係啦，咁其實咁睇咧，好似分咗三層，冠軍爭奪戰啦，歐賽嘅爭奪戰啦，咁再加埋下半版。依家會發生咩事咧？都難講。咁下半版有榜尾里斯特城啦，17分。咁18、19係同分嘅，後城再加呢個 QPR。咁其實搬嚟新特蘭收呢個西布朗啦、維拉嗰啲都十分危險㗎啦。咁愛華頓今晚咧就仲有一場會對住西布朗嘅。咁應該都3.9好似大約3.9-4個時間就會開波啦。咁睇埋我哋都充幾次糧咧，應該都差唔多開波啦。咁畫面翻嚟先啦，我哋要讲咧呢场就曼城主场0-2输俾阿仙奴，究竟意唔意外啊？ 其实我觉你话意唔意外，我觉意外，因为始终阿仙奴就之前 即系叫恐强症喎吓， 這個是不是民建叫法好像叫 是啦 他們阿仙奴昨天有一個叫恐強症但是、你見他、最大的問題呢都是 以曼城方面來說你見他開始開長波未踢之前覺得最多即是其他球迷心態諗到最多和波的東西我竟然想阿仙奴輸添 你想阿仙奴輸就因為是利物浦的真歐賽的主 要對手之一啫咁可以想一點咁心態咁諗但其實 你照計如果話成班波實來說咁可能和波可能會話你可能會和波其實都係夾硬啲講咁始終都曼城主場啦、 啊。係咁你鄧翻雲咁計呢的而且確曼城賽前呢係睇高少少嘅咁即使有呢個爺爺托尼嘅缺陣啦同埋 就係重點就係爺爺托尼我本身都諗住就佢唔會真係上嗰兩個費蘭顛奴同埋費蘭道出啦嘛。佢、之前其實有場波嘅係對昆士柏流浪 QPR 都試過之間嗰啲我唔係好記得佢有冇用呢、這個但我好有印象嗰次睇嗰次就係出呢兩個係好出事嘅 有時都其實就算爺爺托尼喺度呢都會費蘭道費蘭顛奴咁再加爺爺托尼拱上啲嘅都試過 因為有爺爺托尼一條線咁打晒咁可以其實一個等於兩個啦我覺得即係佢有呢個喺度係一個等於兩個我本身諗係咩呢佢對住阿仙奴我係好順利成章諗佢正選佢真係應該會出林柏特嘅搭住 我意外喎、啊，其實正選應該唔會出林柏特嘛。 我想佢出啦。如果即係以作用性嚟講啊，其實嗰兩個難度咧叫做兩個乜度乜度咁樣，其實係個作用係未見過嘅。佢自從搭檔以嚟，即係喺曼城嗰場比賽以嚟之前搭，因為可能前場個攻擊力搭檔起上嚟嗰、那個，即係話係話時有贏波又好，或者有啲叫做個效果好，其實因為前場個攻擊力掩蓋住佢嗰個問題。今日昨晚場波咧，阿仙奴佢哋喺前場進攻咧，中間好似空你其實對於佢哋班後衞講，曼城班後衞講其實壓力係大嘅。 其實你要曼城後防嚟計咧，迪米治利斯今場係打正選啦，咁啊帕金賓尼啦，咁啊之前其實拿斯達石已經係借咗去小克， 借咗小克， 唯獨是其實係金賓尼睇下帕文加拉定係帕迪米治利斯嘅啫。咁啊嗱， 文加拉上一場又出事，咁你咁樣冇得再。 係啦，咁啊迪米治利斯其實焗出嗱，迪米治利斯係咪打得好咧 ？OK 啦， 防守嘅問題都唔算係好大，但係你話佢。其實上半場有幾下都偶有傳失波啊、誤傳等等咧，無啦啦面對面交俾人咧，俾人射波。 但個好過文加拉啊！但我自己個人真係好直接嘅睇法，好過文 加拉。曼城爭緊冠軍啊！你仲好咁，即係邊個唔夠邊個衰咁樣樣？ 係真係唔夠。 呢場比賽咧就你正選陣容方面就傷後腰啦，咁啊匪喻嚟到講就費南邊度拍過人度咁。叫做這個斯華就頂咗耶托尼個攻中位嘅，因為耶托尼在陣嘅時候，斯華其實會偏向喺個位置兩側發動 兩。兩側通常都係喺左邊嗰個攻勢度。 係啦，咁啊加埋阿古魯呢個我叫做五成阿古魯嘅復出咧，咁阿古魯就打個單箭頭啦，咁啊詹士米拿同埋呢個拿維斯咧就打兩邊嘅。嗱，阿仙奴呢場比賽咧，其實個陣式上咧同曼城都幾相近似嘅，我自己覺得都係。似是4231好4141好啦咁有要留意就貝林連打正選啦咁再加埋高基連都係正選嘅。山齊士呢場就安放喺個左路啦咁叫做咁張柏倫就右路卡蘇拿打中間咁亦都係個位置上十分明確嘅。咁另外要關注就奧斯賓拿打正選啦後備舒哲斯嚟喺度嘅。咁上半場你話曼城係咪打得好差呢其實我覺得又唔算打得好差嘅。其實帕力堅尼你問他其實他我覺得上半場曼城是打到帕力堅尼想打的節奏的你想想他出兩個防中費南邊奴加費蘭道再加上斯華其實他是很想在中路那裡強調個控球的、即是在主場那裡那、保持控球在腳在對方的半場互傳入面尋找機會這個一定是帕力堅尼所想的但是不是最好呢有保留 是不是增加控球我出拿華斯我覺得好 拿華斯就其實他是利用個闊度 他想用闊度但拿華斯昨天出來的作用基本上都沒什麼作用以往他以往他的突破呢有時候他昨天給他出來的那個是不是突破性能力很高不是因為過往其實他調他拿華斯出來當然他這場球是他出來的時候呢 出嚟嘅边嘅作用咯。我其实有啲大家留意到呢场波，其实阿斯华咧摊动咗先俾佢。咁其实摊动咗再俾佢，然之后沉底落嗰脚咧，其实系好需要佢落波嗰脚嘅精准。但系就有一球波好好嘅，但系俾有个球员对阿仙奴一个后卫闩走个波。咁嗰球波咧就喺阿古路同埋喺。阿古路同埋唔知迪斯谷面前碌过咗嘅， 下半场嘅 系下半场嘅，咁呢球都算数，但系佢本身嘅出波能力系咪好高嗰啲？我唔系好认同，而佢最大出嚟嘅重就系标人啊嘛，但系佢出咗嚟之后嗰个作用，我真系唔系好见到佢可以冲得散阿仙奴个防线， 同埋冇乜空位啊，因为冇空位，不过你一定要有位俾佢走嘅， 就系透过呢样嘢。 其实纳华斯真系好快，因为我现场睇过去，佢嚟香港嗰段咧，即系纳华斯。啱啱嚟咧， 系佢好犀，佢啱嚟啊！佢啱嚟曼城嗰时系一落嚟咧，仲要下半场嘅时间落嚟咧，你话放佢出嚟系真系飙死你！但系寻日见佢嘅作用咧，就冇咗啲作用。咁亦都顺带透过呢样嘢，即系再睇翻阿斯奴班后防，寻日阿斯奴班后防系 OK 嘅。 你话因为点解我先提到咧？纳华斯佢要空间嗰样嘢咧，其实今场波阿仙奴系几令人意外地将佢哋嗰个防守咧系退守半场， 系啊， 咁呢个你令到咧其实冇乜突破嘅空间嘅，咁你再加埋一对中间佢嘅包抄啦，咁啊仲有两个防中嘅失位啊，互相呼应嘅防守，面对住斯华三至四个人嘅包夹，成功嘅包夹，咁呢个其实系令到阿仙奴嗰个防守其实系基本上系稳如泰山， 一对波咧。你佢个防守咧，你有阵时你慢慢踢翻出嚟咧，你见到个密度性嘅，即系嗰所谓嘅密度性啊，密度系咩咧？即系我自己嘅讲法嚟，个密度系透过嗰种默契去建立，即系你有个位，你有少少行开咗咧，你隔篱附近啲防守球员帮你补位，大家互相补密，透过默契嗰个补位会形成一种密度出嚟。过去呢几个月咧，我睇得最犀利密度，当然就世界杯嘅哥斯达黎加啦。寻晚阿仙奴佢踢翻嚟嗰个防守嘅密度啊，你话系咪好高？其实有。唔系讲得好高，但系你见到嗰种密度出嚟，即系你唔会好似以前咁懒。以前阿仙奴个防守系吓，即系难听啲讲系会吓亲你嘅。即系特别嗰两个闸嗰个问题。而寻晚场波连蒙利尔咧，即系蒙维尔定蒙利尔？ 蒙维尔啦， 蒙维尔叫系 OK 啊，真系 我唔止 OK， 以佢嘅水准嚟计，好好好。 咁我要求高啲啊，我真系个 OK， 真系我每次我睇呢个人嘅时候，我都系铲嘅咋。 咁講，即係公平啲講，佢今季有一半時間都間唔時又俾人擠下中堅，又間唔時有後備啊，間唔時先打翻個正選左側，咁啊難免對少少苛刻地計，咁啊當然你職業球員就任何位置你 咁佢打中堅係因為中堅唔夠人啦，咁啊邊個之前又傷咗， 係啦，咁啊其實咧想講曼城嗰嗱頭先贊咗，其實這個教授帶領的阿仙奴今場波選擇了一個方針，是退守半場壓制住曼城的陣地進攻，基本上他沒有了強行突破的耶托尼，你靠中間這個費南迪諾和這個6號的費南度，其實他們向前全球的侵略性是不是這麼高呢？是不是可以在個陣地戰中的突圍呢？那麼雲加帶領阿仙奴呢，這一波就罕見地有針對性的部署，這個絕對值得讚值得讚歎的。但是曼城那方面你可以看到剛才沙比一讲 number 系嘛，但系你留意，其实爷爷托尼嘅缺阵咧，两个费南迪奴出晒啦，咁啊再加埋詹两个费啦，费南迪奴同费南度，咁啊再加埋詹士米兰呢个可以客串喺中场中路嘅做个防守嘅球员都打埋去左翼。其实咧，你睇到撇除 number 呢个一至两场波会上阵二三十分钟嘅球员之外咧。其實帕力堅尼佢手上面可以打中場中嘅牌全部打曬出嚟嘅呢場比賽。咁咧，我即係會覺得咧，佢係冇考慮一個流放地咧打曬出嚟。咁而後備坐住咧就一個祖維迪，一個迪斯高。喺今場波，佢喺個主場入邊，我哋馬後炮咁講，其實佢係縮嘅。即系唔夠大刀闊斧，你諗下，你擺一個五成嘅阿古路喺前面，跟住再擺拿維斯喺側邊側擊，你期望阿古路頂到啲咩？係嘛？對住梅迪薩卡，對住高斯尼一對正選中堅，你期望阿古路係咪頭槌可以撞散佢哋咧？係嘛？咁再加埋祖維迪，你其實你睇佢下半場出咗嚟五分鐘， 冇乜 45分鐘去到50分鐘啊！奧斯賓拿已經要有起碼兩至三次真係去撲下啦。 你想想上半場曼城第一個射波要去到35分鐘，仲有奧斯賓拿，基本上你睇直播，你見唔到佢有任何需要做動作嘅撲救，我懷疑佢上半場冇出汗添啊，奧斯賓拿，係嘛？即係你一個曼城衛冕冠軍去主場出擊，強強對碰，其實你。我反而依家讚歎文先嚟嘅時候，嗰陣時中意排個4-4-2，係咪？你曼城呢隊波，你排咁多中場中嘅主場做乜嘢？ 唔係，但係其實祖維迪，我覺得佢尋日出嚟咧，你叫佢有幾球波，我話覺得，但係我唔知點解係咪已經出得早啦，同埋佢唔係一種好前面好似阿古路型嗰啲射手咧。 咁佢唔係嘅，其實佢真係唔係。 其實好老實出佢咧，要時間長啲先見到個效果嘅。即係佢喺前面，佢喺大概9.5個位做出嚟嗰、那個嗰、那個 S，好似有即係組織性多啲啊，甚至乎嗰個傳 應策應啦， 策應嗰啲多啲啊，佢出得嚟遲啊，所以我覺得佢你頭先話得出嚟射個球波啊，即係對方都要有啲反應，但係其實在於我嚟講，對於佢尋日出嚟個作用，即係馬遲咗咯。有陣時點解唔學你話齋，點解唔大刀闊斧啲出嚟調做正選，即係？換咗阿古魯，其實我都仍覺得換咗個林柏特出嚟咧，即係將兩個我頭先講兩個道， 林柏特換費南丁奴 啦，係啊，兩個即係我頭先講嘅兩個道，我諗個名應該兩個費啦，換係啊雙費 啊雙輸啊， 係雙大吉利是喎。 咁你應該係咩咧？就換翻，因為始終林柏雖然年紀之外，其實你打一場波全場嘅話，其實冇問題嘅。同埋咧，佢嗰、那個門前嗰個把握力咧。門前的把握同埋佢作為佢過往嘅自己本身個進攻中場嗰個位喺人哋禁區嗰個串繞咧係好好嘅，但係都冇，我就係唔明啦，啲啱唔出諗白，同埋咧佢有陣時點解咧？我覺得佢排位嗰度咧，佢有出到阿詹士米拿嘅，同埋阿斯華嘅嘛，其實佢嗰個位其實反而佢兩個調轉應該啱嘅，斯華不嬲都打。即打側擊傳側擊多啲噶嘛，咁其實佢又將米娜之前， 我諗即佢又唔係純側擊，但係佢都中意挨住喺個邊路發動下進攻，即係你疊下又得，我側個斜傳又得， 佢係習慣由側擊，然之後可以攝翻去中間嘅，就唔係由中間又唔知跑呢把路，咁佢行開咗兩邊嘅話咧，就中間冇人點樣做啲策應，其實就係、佢之前用翻阿詹士米娜係打過中間嘅，而個效果都OK 啦。咁其實可以再調翻轉翻用阿詹士米娜打中間，因為佢嗰啲穩打穩扎球員打進攻中場位，即使唔會有好大嘅攻擊性，但係喺前面可以震到個場，其實會我覺得係好過斯華嘅，而斯華嗰個側擊能力係絕對係高過佢做攻中嗰個位嘅。西班牙國家隊試過揾阿斯華打攻中嘅話，其實出咗事。 係嗱其實耶托尼要缺陣咧。直接取代耶托尼的位置咧，當然施懷另一個作用啦。費南迪奴佢個上落，但係佢個冇俾波嘛，佢侵略性唔夠嘛。反而你話論個覆蓋面嘅話咧，最接近真係詹士米拿。係啊，咁呢個其實帕利堅尼可以考慮一下啦。咁啊，阿仙奴嗰方面就頭先要讚嘅讚咗啦。咁啊，另外要評咧就係譬如山齊士呢場波，其實佢打過唔少位置嘅喺阿仙奴，右邊又有， 右邊咯， 影子前鋒又有，又或者自由嘅好又有，前鋒又有。咁今場波安放喺個左路咧。反而好似有啲壓制到薩巴列達，你嘛？佢加埋呢個100分啊嘛，張柏倫，其實佢左右兩邊咧，肯上肯落嘅話咧，其實形成一個類似進可攻退可守嘅姿勢嘅，係嘛？即係佢進攻嘅時候，佢幾下拐過薩巴列達 OK 噶，咁啊張柏倫偶有突入，其實佢今季嘅狀態的確係有唔少嘅提升啦。咁啊再壓制埋基力治啦，同埋薩巴列達佢兩個，其實曼城又佢如果形成到一個陣地戰嘅話咧，佢幾倚靠兩閘走上嚟嘅。咁如果你兩隊翼係可以制衡到對方兩隻閘嘅話咧，咁呢個咧就真係似有針對性。咁啊，呢個當然係要讚下雲家啦。咁啊，另外就我自己覺得高斯尼啊、梅迪薩卡出翻嚟就穩陣好多，因為你睇翻曼城其實。好似15個角球係嘛，定16個角球？ 冇人準 。阿仙奴冇事，今次係大步攬過嚇，而呢個大步攬過咧，就真係幾明確地有梅迪薩卡有高斯尼清翻出嚟嘅。咁啊，曼 城啊，咁梅迪薩卡應該都 OK 嘅。但係如果俾人哋打快， 一路為人救病啫。阿仙奴嗰個聯防啊嘛， 係今場對住曼城，今場係有見到啲密度出嚟嘅。但係其實梅迪薩卡出嘅話咧，我就好怕你知阿古路噶啦。即系突然间爆一爆嚟，你好惊噶嘛？ 喂，但系咁讲喎，沙比，反而而家你阿仙奴，如果你将条防线褪后嘅话咧， 梅迪薩卡的作用發揮大很多。你想想以前我譬如幾個譬如韋舒亞在這裡再加上韋碧克山齊士他們經常會 前面去逼搶前面你又開始搶呢這個防線一定要自然吞前的嘛那你給個球踢你你踢過頭球梅迪薩卡怎麼夠人走但是你現在挨到最後呢反而梅迪薩卡他 就震得住後 面。那幾好好好得意即係啲後生嗰班後衞，即係嗰幾年嗰啲咧，佢哋嗰種活躍度，即係你可以過我哋都講下佢有陣時啲粒粒閃失咧，即係班後生仔肯跑多幾步啦，補翻啲位嘅話咧，其實個情況我講嗰所謂個踢出嚟嗰個密度，咁就真係好好多。同埋如果阿梅迪薩梅迪薩翻我梅迪薩差，我過往見到佢咧都係到啲人哋撕破你後防咧。一个斜线啊，一撕破你追都追不到那些呢今次就是因为没有这种不是没有的不多啦起码拿华斯那些做不到这样的比较出现所以他那个降低了他出事的危险性但是今场波大家看到他们你我一会说是默契好或者他们打到出来勤力有阵时我觉得他们跑多个那跑动那个范围呢同埋他肯去追啲位啊即是做防中啊 高幾年 嗰啲就係其實 藍絲 高幾年啦，高幾年佢肯去跑動嗰範圍其實都 OK， 即係呢方面我反而想講雲家就肯夠膽咁用。 系 肯夠膽 出雲家就係咧，我 肯夠膽用。 國內一篇文章用一句嘢好正嘅，佢就雲家，即係我哋頭先講咗咁耐，竟然係。令人意外地唔同對方刻意去爭奪控球，退即叫退場，退去後場防守。呢、這個我見到有啲國內媒體形容係雲家放下身段，跟住就成就阿仙奴嘅華麗轉身。所以呢個曼城球就攞三分。 所以我覺得呢場波，你話其他嗰啲人贊唔贊？我反而我自己睇咧，第一贊我都反而都係轉翻轉頭贊翻雲家，因為點解？你睇下佢後備名單裏邊咧，佢之後出翻費明尼同埋阿 魯斯基 啊嘛，過往。雲家會怎樣他肯定將這兩個對著的大哥不會做高幾年那些的嘛、這個年輕對著兩個大佬那他今次又真的反過來會肯出不是過往其實雲家他都會都經常叫做用新仔即逼有些沒什麼正選情況下甚至乎有些重要位置不是很重要位置即是兩邊的側擊呢、你記得那時候和朗年那些華國特那些 華國特 那些出來在哪裡他會善用給這位多些去用的嘛那那時候為人救病就是防中的位置的那他都召回費明尼回來甚至乎要阿迪達的但他今次竟然可以給他年輕人 OK 啊高幾年真的 這個就會是突出一點因為這個位置 因為幾場比賽的其實高幾年還有卡蘇拿 因為你對著大會呢你要給個年輕人你對著大會去打場大賽你給個年輕人去一個、防中特別阿仙奴防中的位置他敢用其實這些是建基於那個教練自己的調度能力和對於這個球員的信任不算咯雲家都這場 加上法國籍啦在阿仙奴裡面都是幾吃香其實都有少少逼出嚟嘅，因為幾個球員都試唔好咁阿迪達又長期養傷啊嘛，外借收回都要用啊，呢、這個高基年啊，咁表現 OK 咁再加埋卡蘇拿都係一定要成讚的一個球員啦，咁啊總結呢場比賽就阿仙奴贏得都頗有說服力啊，亦都令阿仙奴嘅球迷稍稍可以，因為近幾次對曼城都唔輸蝕嘅，其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之後再嚟強對碰嘅時候，起碼就打翻。有翻呢場波嗰個針對性同埋嗰個水準啦，咁呢個就英超嘅比賽啦。咁啊，尋日就要睇就車仔大勝五球都唔算話認真好意外。咁啊，曼城曼聯就2-0臨尾嚼翻粒阿 Wilson 咁。几令球迷费解就迪马利亚继续在个前锋位啦，咁呢个都重要时间观察嘅。咁啊，利物浦就都系嗰啲啦，睇你为天地啦。咁就去到西甲嗰边，我哋好快咁去埋啲赛果先。咁其实有个早场嘅礼拜五咧就。呢、這個科爾多啊，同伊巴就1-1打成平手啦。禮拜六嘅時間，皇蘇主場0-1就輸俾華力簡奴。 華西呢就3-2贏亞美利亞，維拉利2-0就贏畢爾包啦，愛斯賓奴1-0就贏切爾達嘅。去到尋日星期日呢，皇馬作客3-0就贏基達菲，馬體會2-0呢就贏呢個格蘭納達，咁拉科0-4輸俾巴塞啦，咁啊艾爾切一球就小勝呢個利雲特嘅。咁啊尾場呢西維爾就2-0就贏馬拉加啦，咁啊巴卡入波精彩啦，咁啊其實都好冷靜嗰個波，咁啊迪路菲奧呢就個人突破，咁啊再執埋去，其實嗰球波迪路菲奧已經一個攬住吸引咗三個對方的後衞，咁啊執翻個波入中間，咁啊巴卡好冷靜啊，咁啊叫入咗第一球波。我哋都係講埋嗰個積分榜先，咁啊皇馬繼續第一位，咁啊45分，第二位就巴塞隆拿44分嘅，馬體會都仲可以叫緊隨其後嘅41啦，咁啊西維爾就39，華倫西亞38，咁啊再數落去就維拉利爾就35分啦，馬拉加就31分，咁啊呢個就早將明出現喎，呢個斷層咁啊！伊巴同馬拉加其實已經係相距4分㗎啦，咁啊再數加蘭納達就繼續未贏到波，繼續都係14分嘅，咁啊利雲特啊、阿美利亞就同得16分啦，咁啊有三支球隊咧都係17分嘅，基達菲啦、艾爾切同埋拉科嘅，咁啊畫面可以翻嚟先啦。咁巴塞就 4-4 啊近。哦 唔係呢個西甲周末都係幾例行公事了，即係頭三隊都贏咗，亦都即係冇乜大冇乜即係大阻滯嘅情況，真係贏咯。皇馬係除咗即係頭落嘅幾分鐘比較窩囊少少咯。 誒皇馬通常都係第一球就難搞嘅，咁啊之後就冚冚聲， 係咁倒水咁倒過去。 系啦，咁就喂，我睇到單嘢咧，就話咧，早幾個月咪傳得好勁，美斯係唔想留喺老營嘅， 個車仔嚟嘛？ 唔知車仔定曼城嘅 車仔啊， 又支票俾佢自己填 number 咁 咯。係啱啱上個禮拜金球獎頒獎禮都仲講一句説話，咩一年之後仲喺咩巴塞，我都唔知道啊嘛。 係啦，跟住 呢咁嘅煲水新聞，佢仲會煲多至少半年 嘅。哦，咁啊係，水呢家嘢。 打得順風順水就冇事咯，跟住可能一場波又失失一分，跟住啲人又喺度炒啦，啲肯定係 即係跟住又攞安迪基嗰啲埋嚟講啊！喂，跟住我今日睇到單就話原來咧，哥迪奧拿打個電話俾阿美斯，就以我哋嘅講法咧，就叫佢飲水思源啦，就我哋最中意講，但佢就話即係佢話冇球隊咧。是俾到巴塞俾佢嗰種尊重嘅，即係我諗係球迷個 support 啊，或者即係成個球會個形象嗰方面，佢話即係巴塞俾到佢嘅嘢咧係最多嘅，即係佢去第二度揾唔到嗰樣嘢，係咁呢個我諗都絕對講得啱嘅，咁啊哥迪奧拿都係美斯嘅恩師啦，係咯，咁啊亦都喺佢嘅職業生涯其中一個夠膽講係最重要嘅教練啦，即係雖然佢喺金球獎最佳教練咧。佢係投呢個沙比拿噶，要講翻聲先啦，即係佢當其時帶領佢嘅世界盃嘅教練啊。咁仲有冇其他補充啊？近 喂，咁今年佢冇理由投俾哥德奧拿，好顯比較牽強少少。雖然佢係贏到開，即係德甲贏到開項，但係咁歐冠好明顯就俾皇馬 KO 咗咯。 好似有人投哥，好似係金 Sir 投哥德奧拿，我睇翻先，唔肯定嚇，再同大家交代翻。但哥德奧拿同雲高爾嘅票都係唔少啊。咁啊，呢個都同大家分享過噶啦。咁啊，意甲嗰度啦，大家去埋啲賽果啊！咁啊，星期六嘅時候咧，就打咗場國米作客0-0，就打和恩波利啊！我哋去啲相俾大家望望先。我哋由禮拜六開始講啦。咁啊，恩波利0-0打和國米已經講咗啦。咁啊，巴拿莫1-1就打和羅馬嚇，其實2分鐘已經入波噶啦。巴拿莫咁比較關注嘅大戰咧，就0-1就拉素主場輸俾拿波利嘅希古恩就一戰定江山啦。喺呢個粉藍對碰入邊，拿波利就技勝一籌啦，可以咁講啦。石耶納主場2-3就輸俾。这个托连奴啦，基尔和1-2输给费伦天娜，熱拿就3-3打和呢個薩斯索羅啦，米蘭0-1輸俾亞特蘭大，帕爾馬0-2輸俾森多利亞，烏甸尼斯2-2打和卡里亞里，咁啊祖雲就其實就係清風送爽地4-0就搞掂維羅納啦，其實祖雲就喺意甲就有啲似皇馬嘅，又係企下等下第一球 拜仁咯，咁正 似拜仁，即係個形勢，即係成個形勢就似拜仁， 帶得仲開嘅， 但喺個比賽嗰度咧又係好似同皇馬差唔多啊，就係等第一球嘅嚟臨嘅，即係其實基本上。有幾場比賽都係咁，要講就米蘭啦，0-1就 輸俾亞特蘭大。 我其實冇話睇曬成場嘅，同拉素嗰場都一樣。但係睇落咁啱俾我睇到，即係其實米蘭咧，佢真係撳住喺主場又都幾有優勢地，即係射門就佔多啊，控球佔多嘅機會都唔係冇嘅，但係又俾人哋一個反擊咧。 就叫劏穿了條防線就搞定了。 仲要是但是有些我想那時候未必是個球員或者技術的東西，反而就是球會那個情況會影響到你。你剛才不是 post 那條新聞 是啊，那15万就賣那架隊巴，咁都解釋返即係佢之後就租旅遊巴服務啦，即係你香港 咁大都係 球員 就將自己啲嘢都係衰 抵啲，不如叫第二要叫球迷二再就算啦。 係啦，唔係你 好多人肯揸㗎可能。 當然是球員一定要有人車他，但你將自己的隊巴15万欧元買了他，其實是 15萬就買得高的，即是你純粹一架車來計算。 但是我那時候他架車印都成 有曬 logo 有 成的，是啊，那些這象徵式的東西，那就可能他這些這象徵東西， 即是講就這樣說，買大巴呢，即是你摩連奴那間會就大吉利是摩連奴斯蒙尼那些你買大巴，那這個就去埋積分榜先，不好意思啊，第一名就當然是祖雲達斯啦，越大越開啦，46分啦，咁啊緊隨其後羅馬5分嘅距離41分，咁呢度真係拉得好遠，已經8分嘅距離啊，拿波利就第三位啦，得33分，咁啊森多利亞都係33分啦，拉素輸咗場波之後第五位31分，費倫叫慢慢咁上翻嚟啦，有啲好轉嘅表現都，咁啊30分，咁熱拿啊第七位28分啦 ，AC 都係 AC 26啊，咁啊另外仲有幾支球隊都係26分。包括國米啦，咁啊巴勒莫就其實佢一路都維持喺上半版嘅表現，亦都唔錯啊。咁啊前鋒呢個阿根廷要鋒咧，迪巴拉都係即係各大豪門嘅獵物啦。咁啊薩斯索羅、烏迪尼斯就今屆都中中挺挺啦，即係攻嘅時候又 OK， 防線要穿窿嘅時候都係嚇得嚇人嘅。咁第20位就帕爾馬9分，同樣係9分嘅，就有切塞納啦。咁啊卡里亞里就16分，卡里亞里都仲叫有希望嘅，咁但系射立，唔系切彩立同帕尔马就真系，我谂帕尔马系转咗外资之后都，冬季你话一个转会窗突然间要有巨变咧就唔容易吓呢、這个。 切彩立真系切彩啦今次。 咁我啲就抗傷帕爾馬多啲嘅，即係帕爾馬嗰陣時貴為都，即係你意甲你數強隊都 七紅之一嚟 嘅，咪咯，話曬保方都效力過啊，羅馬攞冠軍嗰年3-1贏帕爾馬，殺科戰都係保方手籠，咁即係帕爾馬即係冇計，你老闆又意興難山啦，球員又表現個信心又唔係喺一個好巔峰嘅狀態，咁都幾令人哋係傷感嘅，即係一支曾經咁列強嘅球隊啊，咁啊今日嘅节目嚟到呢度啦，咁啊礼拜二、三、四、五咧，继续会有我哋节目再同大家见面嘅，咁啊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好，拜拜。